心下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

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什么？

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上班族，每天都会觉得，哎呀，起早贪黑，挤个地铁上个班，早餐还没吃还要迟到，工作不顺利也经常会被老板批评。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想，干脆跳个槽吧？那没错，现在春天啊，也正是跳槽啊，或者是求职的高峰期。不过呢，我们的这个辞职信也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那刚刚雨阳还看到啊，有人说这个辞职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公司的饭太油腻了，或者是点外卖吃腻了。不知道你见过的最奇葩的辞职信是什么呢？新浪微博找到主播雨阳，宇宙的雨，表扬的阳，或者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吧。 幸福归属，嘿耶，这。 FM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司法部日前宣布，2016年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而且成绩合格的2017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可以从即日起申请授予职业法律资格，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于6月22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上启动。咨询周期间，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多数跨省招生的本科院校将会在线回答问题。陕西省出台新规，要求全省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要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新任校长在任职内必须参加累计不少于300学时的任职资格培训。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宣布，从7月1号开始，全省汽车客运实行实名制管理，需要免票的儿童需要凭有效身份证件申领实名制客票。

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昨日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可以追求无人处。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商务部发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禁止经销商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财政部发出通知，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从7月1号起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植基金的征收标准。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质检总局关于进口美国牛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公告称允许美国牛肉输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我国首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涉及交通、旅游、文化等13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标准将于12月1号开始实施。

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春来风里，有我自在，有你的香气，从那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你的心事太多，我不会说。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96.9， 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Thank you.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你去过青岛旅游吗？那你去过青岛的西海岸吗？西海岸最近发展迅速，现在的青岛新区西海岸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观，不同的玩法。今天的969旅行者为您邀请到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旅游局的庄庆侯女士，让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青岛西海岸的特色吧。 西海岸新区呢，它是位于青岛的西海岸。那么我们西海岸新区呢，我们的海岸线呢是282公里哈，应该说我们具备了发展度假旅游非常好的 3S 资源，我们的应该说这个发展度假旅游的天时地利人和哈都具备。我们也是把这个旅游的定位呢，由原来的过去的观光旅游呢，现在上升为这个度假旅游。我们西海岸奉青岛呢，比青岛东城区呢是共时尚、共休闲、共生态。因为我们西海岸呢腹地非常大，这个有2000多平方广阔的这个腹地，并且呢我们的海岸线非常长，我们的这个旅游资源呢非常多。我们的这个海岸线上呢，我们的四山、三湾、三个岛啊，我们非常好的这种岛滩以及这个岸线的这个资源哈，应该说发展度假旅游呢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 去青岛西海岸，怎能不去金沙滩呢？金沙滩全长3500多米，宽300米，是我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景色最美的沙滩之一。来到金沙滩，您可以在海边玩耍，这里随处可见贝壳、海星、螃蟹，或是可以在沙滩休闲散步，沐浴傍晚温和的阳光。金沙滩也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海滨的木栈道、观景长廊、高端会所、凉亭、水车、渔船等一系列精致的木制品，与大海沙滩融为一体，好像展现出一幅优美的海滨画卷，充分满足您的旅行体验。西海岸的旅游资源可谓是相当丰富，除了海边沙滩以外呢，也有野生的森林动物世界乐园小珠山。在周六，您可以带上孩子来到这里，在森林里呼吸健康，欣赏自然奇观等，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享受。西海岸线全长200多公里，交通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就包括骑行。 我们在西海岸呢，我们还有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系统，特别是沿着我们的海岸线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骑行的一个乐趣啊，应该说吹着海风啊，骑着自行车赏着美景，应该是非常的惬意。 在傍晚，您可以骑着单车来到大型的海滨公园唐岛湾公园环岛而行，一边怡然自得地吹着海风，一边欣赏海边各种的迷人风景，十分的惬意。在南岸的公园周边呢，还建有一个银沙滩的生态植物园，来这里走一走，周围各种精心打造的景观，也可以感受到海滨度假城市的精致氛围。来到青岛的西海岸旅行，您可以撑着帐篷，捧个西瓜，洗个海澡，看夕阳西下，或是选择行走在松软的沙滩上，欣赏海滨的风景，这样简单轻松才是旅行，不是吗？这里是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旅途见。 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